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翻到人民同嗰个领袖嗰个关系咧，好明显，即系而家现代民主嘅思想咧，就系领袖嘅权力系来自人民嘅，系来自人民嘅，就系佢嗰个所谓合法性或者认受性，英文佢叫 legitimacy 啊 ，legitimacy 啊，所以就话好多时咧，就系佢嗰个所谓认受性嘅危机啦，合法性危机啦，即系如果佢失咗人民嘅拥护，咁佢应该系人民嘅意愿嘅体现啦，应该系，因为佢就系透过竞选，佢竞选嘅时期有政纲。有過好多呢啲咁嘅競選活動諮詢，係咪啊？咁所以佢嘅政綱應該反映嗰啲選民嘅意願，當然係，當然而家現代嘅民主制度就係啦。如果你嘅選民入面咧得30%投票，30%投票咧，原來最後選下選下個制度咧，可能佢只係得嗰30%嘅40%佢都當選，咁其實係代表成個社會入面只有好少人啫。但係冇辦法，呢個就係個遊戲規則。咁遊戲規則咧，其實我都講過，世界上嘅民主國家根本嗰啲遊戲規則咧，個個都唔同咁制嘅。英式民主、美式民主、法式民主、德式民主，个个都唔同啊！日式民主都唔同噶，系嘛？咁呢个形式咧，其实系可以不断探讨。我成日都讲，民主系一个未完成嘅实验吓。Democracy is always an unfinished experiment。所以我哋唔净止要捍卫民主，我哋要替造民主。但我哋咁讲，我哋捍卫嘅咧系捍卫民主嘅精神。我哋要替造嘅咧，去建构嘅咧就系民主嘅具体嘅形式嘅制度。咁呢个我哋系可以不断完善化嘅。是嗎？好啦，咁但係呢個意思就即係話你嗰個人民呢，我有時可以咁講嘅，只要佢唔違憲，而只要佢又係真係經過人民選出嚟嘅，佢任期就應該獨裁者，佢任期之內就應該獨裁者，係㗎喎，應該係㗎喎。如果唔係咁，佢做唔到嘢，唔通因為你選得出嚟樣樣都要公投，咁不如唔使有領袖啦，使咩有領袖啫？我日日都公投，個個鐘頭都公投，咁多草案係咪啊？咁你必然有領袖，真唔需要有領袖。 咁當然啦，即係之前嗰啲問題咧，咁可能都好難有個結論啦。但我又講翻起呢個制度嘅問題啦。咁頭先咁講話如果才哥你嘅講法就係話佢喺任期內， 任內應該係獨裁者， 佢應該係獨裁嘅。 係啊，佢唔違憲就得啦。 冇錯。咁我咁如果 你唔中意，咪即係第二次唔選佢咯，踢佢落嚟咯。 啊咁其實會唔會就造成一個制度？ 中間亦都有彈劾嘅制度，唔好忘記。 冇錯， 係嘛？你要尼克遜咁樣，中間都做唔完，都落到嚟。 啊咁我又發覺一個情況喎。咁你才哥，你會唔會覺得有時成日咁多選舉咧？咁一個國家嘅政策咧，就永遠冇一個核心啦。因為咧，佢會隨時經過隨時啲人咧，人民嘅決定就會隨時擺動咯。咁我任何長遠政策，譬如話美國係一個四年一度嘅選舉咁，我任何嘅長遠政策都實行唔到喎，因為我只能夠做一啲短期政策喺任內裏面令到人係滿意嘅。咁我做長遠嘅，可能就會得到人反對。咁就算我做啱嘅嘢，咁我可能都俾人投票拉我落台嘅喎。 嗱，呢個咧啱啊，但其實咧，你呢個講法咧，即係非常之好，你帶出呢啲問題，全部都係好好嘅問題啊。我哋只能夠話兩害相衡，取其輕，係嘛？即係話。你情愿好似毛泽东嗰阵时咁样终身制，咁佢犯咗个大错咧，冇办法矫正过嚟，一路错到底，咁啊累死好多好多人啦，系嘛？抑或咧，你情愿，所以咧我都同意嘅，成四年咧，我觉得系太短嘅。我个人嚟讲，我觉得五年啊比较合适啲。尤其是世界好多问题咧，系真系好大嘅问题，要作呢个长远嘅规划嘅。咁我嗱那个逻辑就咁啊嘛。你如果选咗出嚟五年，咁我喺五年入面尽做啦。但如果你嘅政策係走對頭嘅話咧，而且你係要有責任去教育啲民眾噶嘛，唔係淨係話我認為啱就啱噶嘛，即係你而家話就算你點樣去做環保工作，咁梗係有啲人嘅利益唔多唔少受損害啦，係嘛？咁但係你都要去教育啲人。好啦，咁但係咧，你喺個五年入面盡做，但如果你嘅政策大致上走對頭嘅話咧，你實際上就好大機會連任啊！好，連任嘅時期咪做多五年咯。咁嘅時期咧，即係話個政策嘅連續性咧，可以係十年嘅。十年當然，如果更理想嘅情況底下，就係話，如果你有做足嗰個所謂公眾嘅所謂教育嘅工作啊，或者我哋叫啟智嘅工作啦，啟智嘅工作、啟蒙啟智嘅工作嘅話咧，令到啲人民咧係真係了解到個事物嘅本質，佢哋真正嘅利益之所在嘅話咧，咁你呢十年咧個政策咧，其實係可以延續落去嘅。點解咧？因為即使你完咗之後，反對黨上到台，係咪啊？即係種種原因，喂。如果你嘅政策走對頭嘅，你個反對黨都唔能夠係輕率咁樣咧，將佢扭轉嘅，或者將佢全盤推翻嘅，係咪？因為你已經違背咗當時嗰啲人民嘅總體意願啊嘛。 啊、所以可能某啲嘢嘅側重點可以唔同、啊、即係十年之後反對黨上台啦，咁佢又會有啲第二啲政策。但係之前嗰十年佢做咗個嘢咧，其實佢都唔輕易扭轉。所以咧，即係話冇錯，你所講咧，民主叫政黨輪替，其實你所講，當然啦，大陸啲人啊，梗係最中意講呢套啦，係嘛？一黨專政最好，係嘛？啊，又有效率，政策又有持續性咁樣，係嘛？咁但係咧，唉，但係都有江派啊、團派啊、咩派咩派啦、啊、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咧，喺呢個民主政體入面咧，確實係有政策嘅搖擺不定、反覆，係嘛？或者不連續。呢、這個咁嘅負面嘅效果嘅， 唔單止啊，其實有好多時候咧，好多問題咧、即係成日咁多討論啊、立法會啊，要開始嘅政策咧，有成日要拖，就算話做諮詢又好，再加埋行業期間，可能拖成十幾廿年都做唔到一樣嘢、因為要得到個所有人 都會有，但有時咁講喎，你情願拖十幾廿年，就好過咧，噗一聲做咗，但係原來係錯得好交關嘅。 點解錯咗唔可以嗱？就算我錯得交關啦，嗱、我哋可能跳過咗好多問題，咁但係就算做錯咗，咁嗰個統治者都可以更正噶嘛？就算你做民主嘅，民主其實你可能做嘅嘢都可能好錯，冇得話冇。 啱啱。 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唔係話證明到民主係絕對好過某一個制度，因為我頭先睇翻嗰個丘吉爾嘅説話啦，佢話民主係最差 嘅制度， 如果冇咗、 以往我哋試過嗰啲。 但其實我又睇唔到佢係任何一個，我又睇唔到佢有任何一個比較優越嘅理據喎、即係我睇唔到佢話一個你可以絕對性睇得到，佢可能同其他制度比較，可能譬如話冇咁多暴力嘅，咁可能話多更加多人民嘅意願嘅，咁但我又睇唔到佢一個絕對嘅比較就話，哦佢真係好過其他制度。 啱，所以你而家好多人咧，即係大陸嚟講咧，係都更加添啦嚇近年啊，好多啲咁樣嘅電影啊、電視啊，特別電視劇啊，哇，歌頌呢個咁樣嘅康熙啊、雍正啊、乾隆啊咁樣，咁令到咧，其實唔多唔少都係一種嘅洗腦嚟嘅。咁啊，令到大陸啲人民咧就話係、只要我哋有一個即係賢君、英明神武，好似康熙咁樣嘅時期，國泰民安啊，永不加富，即係唔使加税啊咁樣，咪幾好咁？佢習近平可能就係康熙啦。咁所以我哋咪應該擁護佢囉咁樣樣係咪咁其實呢即係大陸都好曉得用呢啲咁嘅伎倆呢嚟、為呢啲人嘅洗腦，但係我始終就唔掰嘅呢樣嘢。即係呢即係咁講，你其實已經帶出咗我頭先所講呢，我話反即係民主嘅反對者呢，我其實係大致上可以歸類為三種。一種呢就係、是、專制政體嘅受益者，就包括嗰個專制嘅暴君啦、个统治嘅集团啦，同埋同佢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嘅人啦，仲有包括咧好多咁样嘅吓、即系依附喺呢个咁样嘅利益集团嘅人啦吓。咁、香港咧，当然而家有好多啦吓、即系都唔使点名啦吓、大家知道有啲咩政党啊咁样样啦，所谓建制派、保皇党嗰啲啦，其实就系咁啦。咁佢哋咧完全系从利益出发咧，系反对民主嘅。咁呢啲咧。就敵我矛盾啦，可以咁講。咁我哋唔使理佢啦， 因為佢唔係講理由 矛盾啦，佢唔使講理由，講利益嘅啫。咁、但係確實好多，但係佢哋最弊咧，佢哋行出嚟，佢哋打扮出嚟咧，佢就扮講理由啊嘛咁、但係我哋知道骨子里咧，其實咧係利益嘅。咁呢個一種啦。但係二種咧，就係、是、俾呢啲專制政體洗咗腦嘅人。咁洗咗腦入面咧，其實係有一個咧，就係用恐懼策略。恐懼策略咪就係而家我哋所謂嘅維穩咯，係嘛？就係、是、穩定團結壓到一切。咁我呢樣嗱，講真，頭一類人咧，其實我就所識嘅好少，有識，但係我就會啊，正所謂敬而遠之啦，都唔係敬啊，而係即係總之我唔會親近啦。但係第二種人咧，其實我身邊唔少嘅喎，嚇、即係好多甚至係大學嘅同學啊，雖然幾十年老友咧，其實佢咧。唔多唔少，我話有一啲咧就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啦，我好似解過俾你聽啦，係嘛？因為佢啊受到嗰啲咁樣嘅人去欺壓咗咁耐嘅時期啦，佢哋呢種咁樣嘅其實係 persecuted complex 啊，即係被迫害嘅心態咧，就產生一種即係叫受害人啊，反而認同咗嗰個施虐者嗰個心態，係嘛？嗰、個 victims 啊 ，victimize 嗰啲人咧，反而就係 sympathize with 嗰個施虐者。咁呢一種咧，有啲亦都係受到洗腦，洗腦咧就係話，喂，我哋中國真係好唔掂噶，或者第二啲國家都係噶，哇，真係一亂起上嚟咧，就會死得很多啊，點點點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係穩定團結壓到一切就維穩。咁呢個係第二類嘅，即係其實佢唔係話真係好強嘅有利益衝突，佢唔係話真係依附權貴可以得到咩利益，但係其實佢係真心驚嘅，咁佢係驚亂嘅， 咁呢個係第二派。至於第三派呢，即使佢唔係受到呢啲專制政體嘅洗腦，但係其實佢係真心地對民主制度有質疑嘅。可能你就係屬於第三派啦，係、啦，冇錯啦。即係佢係純粹呢從呢個政治哲學嘅角度呢、即係人類行為啊、社會學嘅角度呢，係提出呢個質疑。我哋叫做政治哲學嘅意見者啦。咁其實呢個呢，佢係真心呢係覺得民主係有問題嘅。唔係話因為咩利益，唔係因為俾人洗咗腦，係咪？咁我覺得呢個呢就係、我哋要正式面對嘅。我正式面對嘅。咁我其實個態度呢，我係比較上開放，但開放得嚟呢，我始終呢我都係即係親近啊陳獨秀嗰邊嘅。即係就係、將呢個蔡先生同埋德先生接過嚟嘅，正如呢、這個德先生都係㗎，都俾人批評得好厲害㗎，即係 science 科學，特別係後現代主義啊，或者好多人呢對科學批評得好厲害。頭先我講嗰個柏林啊 ，Isaiah Berlin 啊，其實佢就對科學咧批評得好厲害嘅，即係佢其實都幾反科學嘅，因為佢話嗰種科學理性咧，其實係將人類咧就係誤入歧途啊，引致咁樣。咁我唔同意嘅。咁同埋民主都係民主嚟講咧，我始終嚟講喺一個最根本嘅立場咧，我係支持民主，我係追求呢個民主，我覺得要發揚呢個民主嘅精神嘅，因為個對面咧就係專制，但係。即係我唔能夠將你頭先舉出嘅，即係非常之好啦，你就係舉出種種嘅，即係你對民主嗰個質疑啊，個非難嘅嗰啲嘅問題呢，我唔能夠視而不見，係咪？你唔能夠即係所謂掃埋個地氈底咁樣㗎，你係要處理嘅。咁、我好坦白講，我唔係話所有問題都有答案，即係你提出所有嘅問題呢，其實有啲我都仲喺度思索緊，就未必係有即係好好嘅答案嘅。咁樣呢，其實就我只能夠呢，我講講我的信念先呢，就係話頭先我都講過㗎喇，其實政府同人民之間呢，唔應該係一個個人同政府嘅關係。人民呢，其實喺我哋自己本身呢係有一個，係其實我係借用呢個德國嘅哲學家，即係而家差唔多係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嘅思想巨擘啦，我哋叫做呢就哈伯馬斯。哈伯馬斯呢，其實佢對呢啲問題都思索咗好好耐啦，關於呢個現代性啊，即係人類個社會個秩序點安排。咁佢提出一個叫做溝通性嘅行動理論啦，即係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啦，咁樣啦。咁佢特別其中有個概念呢，我喺即係十幾年前用咗喺我個博士論文嗰度嘅，就叫 public sphere 呢個概念啦，就叫公共領域。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公共領域。咁公共領域引申落去呢，其實就係我亦都講過嘅，亦都喺個博士論文用咗嘅，就係叫做公民社會啦。或者香港人嚟習慣叫市民社會啦，叫 civil society。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我哋係要不斷嚟去擴充我哋個公共領域，不斷嚟去壯大我哋呢個市民社會。而背後咧嗰、那個基礎一定咧，就係、要對好多事物咧係要有係全面嘅、深入嘅、理性嘅、廣泛嘅公眾討論作為一個基礎。然後你呢個咁樣嘅民主咧，先至會係健康嘅，即係有一個好強嘅市民社會。所以市民社會嘅建設咧係。民主制度能夠得以持續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要素，就唔係淨係形式上嘅一人一票普選。如果你淨係形式上一人一票普選，後面冇咗一個強大嘅市民社會呢，其實係唔能夠持續嘅。好，咁我哋又休息一陣呢，我哋返嚟呢再係講一啲現實啲嘅話題。 人民超市榮譽巨軒隆重推出多款海產食品， 日本廣島 2L 級主食用蠔，呢一隻廣島蠔蠔身肥厚，肉質鮮甜，包裝前已經全部洗乾淨，解凍即刻可以煮食。無論是以日本的清酒煮、砵酒焗，又或者是中式的姜葱屈蠔，甚至是西式的吉列蠔，都咁好味啊！每包一公斤，約30粒，只是賣128元。 在人民超市購物滿400元，可享送貨服務。订购及查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打嚟25686811， 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选购啦。 迷香港系有种态度。